范雎《蔡泽列传》第十九。范雎者，魏人也，字叔，游说诸侯，欲事魏王。家贫，无以自资，乃先是魏中大夫虚贾。虚贾为魏昭王使于齐，范雎从，留数月未得报。齐襄王闻居汴口，乃使人赐居金石金及牛酒，居辞谢不敢受。虚假知之，大怒，以为居持魏国因事告齐，故得此馈，令居受其牛酒，还其金。既归，心怒居，以告魏相。魏相谓之诸公子，曰魏齐。魏齐大怒，使舍人吃鸡居，折邪折齿，居养死，即卷以责至侧中。宾客饮者醉，更尿居，故露乳以成后，令无妄言者。居从责中，谓守者曰：公能出我，我必后谢公。守者乃请出气泽中死人，谓其罪曰：可以。范雎得出，后谓其悔，复召求之。魏人郑安平闻之，乃遂操范雎王，伏逆，更名姓曰张禄。当此时，秦昭王使业者王姬于魏，郑安平诈为卒，是王姬。王姬问：魏有贤人可与俱西游者乎？郑安平曰：臣礼中有张禄先生，欲见君言天下事，其人有仇，不敢骤见。王姬曰：夜与俱来。郑安平夜与张禄见王姬，与魏纠。王姬知范雎贤，谓曰：先生待我于三庭之南，与私约而去。王姬辞未去，过载范雎入秦，至胡，望见车骑从西来。范雎曰：彼来者为谁？王姬曰：秦相攘侯东行献邑。范雎曰：吾闻攘侯专秦权，勿纳诸侯客，此恐辱我，我宁且逆车中。有请，攘侯果至，劳王姬，因立车而欲曰：关东有何变？曰：吾有。又谓王姬曰：夜君得吾与诸侯客子俱来乎？无意徒乱人国耳。王姬曰：不敢。即别去。范雎曰：吾闻攘侯志士也，其见事迟，相者疑车中有人，望所知。于是范雎下车走，曰：此必悔之。行十余里，国使季还所车中，无客乃已。王姬遂与范雎入咸阳，以报使，因言曰：魏有张禄先生，天下便是也。曰：秦王之国危于累卵，得臣则安，然不可以书传也，臣故再来。秦王弗信，使射使草具待命遂于。当世时，昭王已历三十六年，南拔楚之燕郢，楚怀王忧死于秦。秦东破齐，闽王常称帝，后去之，朔困三晋，燕天下便是，无所信。攘侯华阳君 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，而荥阳君、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。攘侯相三人者更将，有封邑，以太后故私家父重于王室。即攘侯为秦将，且欲越韩魏而伐其寿纲，欲以广其桃封。范雎乃上书曰：臣闻明主立政，有功者不得不赏，有能者不得不官，劳大者其禄厚，功多者其爵尊，能治众者其官大，故无能者不敢当直焉，有能者亦不得避隐。使以臣之言为可，愿行而义立其道；以臣之言为不可，久留臣无为也。语曰：庸主赏所爱而罚所恶，明主则不然，赏必加于有功，而刑必断于有罪。今臣之兄不足以当真治，而妖不足以待抚越，岂敢以一事常事于王哉？虽以臣为贱人而轻辱，独不重任臣者之无反复于王耶？且臣闻周有抵恶，宋有节律，梁有献礼，楚有和仆，此四宝者土之所生，梁公之所失也，而为天下名器。然则圣王之所弃者，独不足以后国家乎？臣闻善后家者取之于国，善后国者取之于诸侯。天下有明主，则诸侯不得善后者何也？为其歌荣也。良医之病人之死生，而圣主明于成败之事，利则行之，害则舍之，宜则稍长之，虽顺与复生，弗能改矣。与之智者，臣不敢载之于书，其前者又不足听也。义者臣愚而不盖于王心耶？无其言臣者见而不可用乎？自非然者，臣愿得稍赐游观之见，望见颜色，一语无效，请服辅治。于是秦昭王大悦，乃谢王姬，使以传车召范雎。于是范雎乃得见于离宫，杨为不知永相而入其中，王来而患者怒逐之曰：王至。范雎谬为曰：秦安得王？独有太后攘侯耳，欲以敢怒昭王。昭王至，闻其与患者争言，遂言迎谢曰：寡人已以身受命久矣，会义渠之事急，寡人旦暮自请太后。今义渠之事已，寡人乃得受命，妾泯然不泯，敬执宾主之礼。范雎辞让。是日观范雎之见者，群臣莫不洒然变色易容者。秦王秉左右，宫中空无人。秦王祭而请曰：先生何以幸教寡人？范雎曰：唯唯。有见秦王复祭而请曰：先生何以幸教寡人？范雎曰：唯唯。若是者三。秦王祭曰：先生足不幸教寡人耶？范雎曰：非敢然也。臣闻昔者吕尚之欲文王也， 身为鱼府而钓于卫宾耳。若是者，教书也。以乐而立为太师，再与俱归者，其言深也。故文王遂收功于吕尚而足望天下。像是文王疏吕尚而不与申言，是周无天子之德，而文武无与成其王业也。今臣羁旅之臣也，教书于王，而所怨臣者皆匡君之事，楚人骨肉之间，愿效于忠而谓之王之心也。此所以王三问而不敢对者也。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。臣知今日言之于前，而明日伏诸于后，然臣不敢避也。大王信行臣之言，死不足以为臣患，亡不足以为臣忧。欺身为利，披发为狂，不足以为臣耻。且以五帝之圣焉而死，三王之仁焉而死，五霸之贤焉而死，五或人比之利焉而死，成经孟奔、王庆忌、夏玉之勇焉而死，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。处必然之事，可以稍有补于秦，此臣之所大怨也，臣又何患哉？伍子胥驮载而出韶关，夜行昼伏，至于陵水，无以糊其口。西行匍匐，其手肉袒，鼓腹吹弛，起食于无事，足兴无国，何驴为霸？使臣得尽谋如伍子胥，加之以忧求，终身不复见，是臣之说行也，臣又何忧？箕子皆愚，欺身为利，披发为狂，无益于主。假使臣得同行于箕子，可以有补于所贤之主，是臣之大荣也，臣又何耻？臣之所恐者，独恐臣死之后，天下见臣之尽忠而身死，因以事渡口裹足，莫肯向秦耳。足下上为太后之言，下惑于奸臣之态，居深宫之中，不离阿宝之手，终身迷惑，无与招奸。大者宗庙灭覆，小者身以孤危，此臣之所恐耳。若服穷辱之事，死亡之患，臣不敢畏也。臣死而秦至，是臣死贤于生。秦王忌曰：先生是何言也？夫秦国僻远，寡人愚不孝，先生乃幸辱至于此，是天以寡人混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庙也。寡人得受命于先生，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弃其孤也。先生奈何而言若是？事无大小，上及太后，下及大臣，愿先生悉以教寡人，无以寡人也。范雎败，秦王亦败。范雎曰：大王之国，四塞以为固，北有甘泉谷口，南带精卫，右龙蜀，左关板，奋击百万，战车千乘，利则出攻，不利则入守，此王者之地也。民怯于私斗而勇于攻战，此王者之民也。王并此二者而有之。夫以秦族之勇，车骑之众，以制诸侯，譬若失寒庐而搏简兔也。霸王之业可治也， 而群臣莫当其位。至今闭关十五年，不敢窥兵于山东者，是攘侯为秦谋不忠，而大王之计有所失也。秦王计曰：寡人愿闻失计。然左右多窃听者，范雎恐未敢言内先言外事，以观秦王之俯仰，因进曰：夫攘侯越韩魏而攻其刚兽，非计也。少出师则不足以伤齐，多出师则害于秦。臣亦王之计欲少出师而息韩魏之兵也，则不义矣。今见与国之不亲也，越人之国而攻可乎？其余计殊矣。且昔齐闵王南攻楚，破军杀将，在辟地千里，而其尺寸之地无得焉者，岂不欲得地哉？行事不能有也。诸侯见齐之疲弊，君臣之不和也，兴兵而伐齐，大破之，势辱兵顿，皆救齐王。曰：谁为此计者乎？王曰：文子为之。大臣作乱，文子出走，故其所以大破者，以其伐楚而肥韩魏也。此所谓借贼兵而击盗粮者也。王不如远交而进攻，得寸则王之寸也，得尺亦王之尺也。今视此而远攻，不亦谬乎？且西者中山之国，地方五百里，赵独吞之，功成名利而利富焉，天下莫能害也。今服韩魏，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殊也。王其欲霸，必亲中国以为天下殊，以威楚赵。楚强则复赵，赵强则复楚，楚赵皆复，其必惧矣。其惧，必卑辞重币以示秦。其复而韩魏，因可虏也。昭王曰：吾欲亲魏久矣，而魏多变之国也，寡人不能亲，请问亲魏奈何？对曰：王卑辞重币以示之，不可则割地而戮之，不可因举兵而伐之。王曰：寡人敬闻命矣。乃拜范雎为客卿，谋兵事。卒听范雎谋，使五大夫宛伐魏，拔怀。后二岁，拔行丘。客卿范雎赋税昭王曰：秦韩之地形相错如秀，秦之有韩也，譬如木之有杜也，人之有心腹之病也。天下无变则已，天下有变，其为秦患者孰大于韩乎？王不如收韩。昭王曰：吾故欲收韩，韩不听，谓之奈何？对曰：韩安得无听乎？王下兵而攻荥阳，则拱成皋之道不通，北断太行之道，则上党之师不下。王亦兴兵而攻荥阳，则其国断而为三。夫韩必见王，安得不听乎？若韩听，则霸事因可虑矣。王曰：善，且欲发使于韩。范雎日益亲，复税用数年矣。因请见税曰：臣居山东时，闻齐之有田文，不闻其有王也。闻秦之有太后、攘侯、华阳、高陵、 泾阳，不闻其有王也。夫善国之谓王，能利害之谓王，治杀生之威之谓王。今太后善行不顾，攘侯出使不报，华阳泾阳等积断无会，高陵进退不请，四贵备而国不危者，谓之有也。唯此四贵者下，乃所谓吴王也。然则权安得不轻，令安得从王出乎？臣闻善治国者，乃内固其威而外重其权，攘侯使者操王之众，决志于诸侯，剖腹于天下，征敌伐国，莫敢不听。战胜攻取，则立归于陶，国必欲于诸侯；战败，则结怨于百姓，而祸归于社稷。诗曰：“木石反者，披其枝；披其枝者，伤其心。大其都者，危其国；尊其臣者，卑其主。”崔杼盗持管齐，射王谷，斫王金，悬之于庙梁，素息而死。李兑管诏，求主府于沙丘，百日而饿死。今臣闻秦太后攘侯用事，高陵、华阳、泾阳佐之，足无秦王，此亦盗持李兑之类也。且夫三代所以亡国者，君专受政，纵酒驰骋亦烈，不听政事。其所受者，度贤即能，欲下必上，以成其私，不为主计，而主不觉悟，故失其国。今自有志以上至诸大利，下即亡左右，无非相国之人者，见王独立于朝，臣切为王恐。万世之后，有秦国者，非王子孙也。昭王闻之，大惧，曰：“善。”于是废太后，逐攘侯高陵、华阳、泾阳君于关外。秦王乃拜范雎为相，收攘侯之印，使归陶。因使县官及车牛以玺千乘有余，到官，官阅其宝器，宝器珍怪多于王室。秦封范雎以应，号为应侯。当世时，秦昭王41年也。范雎既向秦，秦号曰张禄，而魏不知，以为范雎已死久矣。魏闻秦且东伐韩魏，魏使虚假于秦。范雎闻之，为微行，必依贤布之敌，见虚假。虚假见之而惊曰：“范叔故无恙乎？”范雎曰：“然。”虚假笑曰：“范叔有说于秦耶？”曰：“否也。”居前日得过于魏相，故王逃至此，安敢说乎？虚假曰：“今书何事？”范雎曰：“臣为人拥吝。”虚假亦哀之，留与作饮食，曰：“范叔衣寒如此哉？”乃取一提袍以赐之。虚假因问曰：“秦相张君公知之乎？吾姓闻于王，天下之事皆决于相君，今吾氏之去留在张君，孺子岂有客袭于相君者哉？”范雎曰：“主人翁袭知之，为居亦得业，居请为献君于张君。”虚假曰：“吾马病，车轴折，非大车四马，吾故不出。” 范雎曰：“愿为君借大车四马与主人翁。”范雎归取大车四马，谓虚假御之，入秦相府，府中望见有使者，皆避逆，虚假怪之。至相舍门，谓虚假曰：“待我，我为君先入通于相君。”虚假待门下，持车良久，问门下曰：“范叔不出，何也？”门下曰：“无范叔。”虚假曰：“相者与我在而入者。”门下曰：“乃吾相张君也。”虚假大惊，自知贱卖，乃肉袒膝行，因门下人谢罪。于是范雎胜为帐，侍者甚众，见之。虚假顿首言死罪，曰：“假不义，君能自治于青云之上，假不敢复读天下之书，不敢复遇天下之事，请自秉于湖河之地，为君死生之。”范雎曰：“汝罪有几？”曰：“濯假之发以续假之罪，尚未足。”范雎曰：“汝罪有三耳。昔者楚昭王时，而申包胥为楚却无君，楚王封之以荆五千户，包胥辞不受，谓丘牧之计于荆也。今居之先人丘牧亦在位，公前以居为有外心于齐，而恶君于魏齐，公之罪一也。当为其辱我于侧中，公不止，罪二也。更罪而尿我，公其何忍乎？罪三矣。然公之所以得无死者，以提袍练练，有故人之意，故事公。”乃谢罢，入言之昭王，罢归虚假。虚假辞于范雎，范雎大贡惧，尽请诸侯使与坐堂上，食饮甚奢，而坐虚假于堂下，至错斗其前，令两情徒加而马食之。数曰：“为我告魏王，即持魏其头来，不然者，我且图大梁。”虚假归，以告魏齐。魏齐恐，王走赵，逆平原君所。范雎既相，王姬谓范雎曰：“事有不可不知者三，有不可奈何者亦三。公车一日宴驾，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。君猝然捐馆舍，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。使臣猝然填沟壑，是事之不可知者三也。公车一日宴驾，君虽恨于臣，无可奈何。君猝然捐馆舍，君虽恨于臣，亦无可奈何。使臣猝然填沟壑，君虽恨于臣，亦无可奈何。”范雎不义，乃入言于王曰：“非王姬之中，莫能纳臣于函谷关；非大王之贤圣，莫能贵臣。今臣官至于相，爵在列侯，王姬之官上止于邺者，非其纳臣之意也。”昭王召王姬，拜为河东守，三岁不上祭。又任郑安平，昭王以为将军。范雎于是散家财物，尽以报所偿困厄者，一范之德必偿，睚眦之怨必报。 范雎相秦二年，秦昭王之四十二年，东伐韩少区高平，拔之。秦昭王闻魏齐在平原军所，欲为范雎必报其仇，乃扬为好书为平原君曰：寡人闻君之高义，愿与君为布衣之友，君信过寡人，寡人愿与君为食日之饮。平原君畏秦，且以为然，而入秦见昭王。昭王与平原君饮数日，昭王谓平原君曰：昔周文王得吕尚以为太公，齐桓公得管夷吾以为仲甫，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，范君之仇在君之家，愿使人归取其头来，不然吾不出君于关。平原君曰：贵而为骄者，谓贱也；富而为骄者，谓贫也。夫畏齐者，胜之有也，在故不出也。今又不在臣所。昭王乃谓赵王书曰：王之地在秦，范君之仇畏齐在平原君之家，王使人疾驰其头来，不然吾举兵而伐赵，又不出王之地于关。赵孝成王乃发卒为平原君家，即魏齐夜王出，见赵相于清。于清夺赵王，终不可睡，乃解其相印与魏齐王，践行念诸侯莫可以及敌者，乃复走大梁，欲因信陵君以走楚。信陵君闻之，谓秦，犹豫未肯见，曰：于卿何如人也？时侯嬴在旁，曰：人故未易知，知人亦未易也。夫于卿聂厥言登，一见赵王，赐白璧一双，黄金百亿，再见拜为上卿，三见足受相印，封万户侯。当此之时，天下争知之。夫魏齐穷困过于卿，于卿不敢重绝路之尊，解相印捐万户侯而践行，即世之穷而归公子。公子曰：何如人？人故不易知，知人亦未易也。信陵君大惭，驾如也迎之。魏齐闻信陵君之出难见之，怒而自警。赵王闻之，卒取其头与秦。秦昭王乃出平原君归赵。昭王四十三年，秦攻韩焚行，拔之，因城河上广武。后五年，昭王用应侯谋纵反间卖赵，赵以其故，令马孚子带廉颇将。秦大破赵于长平，遂为邯郸，以而与武安君白起有隙，言而杀之。任郑安平使击赵，郑安平为赵所为，即以兵二万人降赵。应侯洗稿请罪，秦之法任人而听任不善者，各以其罪罪之。于是应侯罪当收三族。秦昭王恐伤应侯之意，乃下令国中，有敢言郑安平事者，以其罪罪之。而加赐相国应侯食物日益后，以顺势其意。后二岁，王姬为河东守，与诸侯通，作法诸。 而应侯日益以不义。昭王临朝叹息，应侯进曰：臣闻主忧臣辱，主辱臣死，今大王终昭而忧，臣敢请其罪。昭王曰：吾闻楚之铁剑利而昌忧拙，夫铁剑利则势勇，昌忧拙则思虑远。夫以远思虑而欲勇士，吾恐楚之徒勤也。夫物不速惧，不可以应促。今武安君既死，而郑安平等叛，内无良将，而外多敌国，吾是以忧。欲以激励应侯，应侯惧，不知所出。蔡泽闻之，往入秦也。蔡泽者，燕人也，游学甘诸侯，小大甚众，不遇。而从唐举相，曰：吾闻先生向李兑曰：百日之内持国柄，有之乎？曰：有之。曰：若臣者何如？唐举熟视而笑曰：先生歇鼻，聚肩，颓言，蹙颚，息挛，吾闻圣人不相，待先生乎？蔡泽知唐举戏之，乃曰：富贵无所自有，无所不知者寿也，愿闻之。唐举曰：先生之寿，从今以往者43岁。蔡泽笑谢而去，谓其御者曰：吾持粮刺聂肥，跃马疾趋，怀黄金之印，结子寿于腰，即让人主之前，食肉富贵43年足矣。去之赵，见竹之韩魏，欲夺金府阁于途。闻应侯任郑安平、王姬，皆负重罪于秦，应侯内惭，蔡泽乃西入秦。将见昭王，使人宣言以感怒应侯曰：燕客蔡泽，天下雄俊宏辩志士也，彼一见秦王，秦王必困君而夺君之位。应侯闻曰：武帝三代之事，百家之说，无计知之，众口之辩，无皆摧之，是乌能困我而夺我位乎？使人召蔡泽，蔡泽入，则依应侯，应侯故不快，即见之，又惧。应侯因让之曰：子常宣言欲待我向秦，宁有之乎？对曰：然。应侯曰：请闻其说。蔡泽曰：须君何见之晚也？夫40之序，成功者去，夫人生百体坚强，手足便利，耳目聪明，而心盛志，岂非世之愿于？应侯曰：然。蔡泽曰：智人秉义，行道失德，得志于天下，天下怀乐敬爱而尊慕之，皆愿以为君王，岂不变质之欺于？应侯曰：然。蔡泽复曰：富贵显荣，成礼万物，使各得其所，性命寿长，终其天年而不夭伤，天下继其统，守其业，传之无穷，名实纯粹，则流千里，世世称之而无绝，与天地终始，岂道德之福 而圣人所谓吉祥善事者于？应侯曰：然。蔡泽曰：若夫秦之商君，楚之吴起，越之大夫种，其猝然亦可怨于。应侯之蔡泽之欲困己以睡，复谬曰：何谓不可？夫公孙鞅之是孝公也，极身无二虑，进攻而不顾私，射刀具以尽奸邪，信赏罚以治治，批复心，事情素，蒙怨旧，欺旧友，夺魏公子昂，安秦社稷，立百姓，足为秦秦将破敌，攘地千里。吴起之是道王也，使私不得害公，禅不得避忠，言不取苟合，行不取苟容，不为威易行，行易不避难，然为霸主强国，不辞凶祸。大夫种之是越王也，主虽困辱，惜忠而不解，主虽绝亡，尽能而弗离，成功而弗矜，富贵而不骄怠。若此三子者，故义之至也，忠之节也。是故君子以义死难，视死如归，生而辱不如死而荣，是故有杀身以成名，为义之所在，虽死无所恨，何谓不可哉？蔡泽曰：主圣臣贤，天下之圣福也，君民臣直，国之福也，父慈子孝，夫信妻真，家之福也。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，子虚智而不能玩吴，身生孝而尽国乱，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国家灭乱者何也？吾明君贤父以听之，故天下以其君父为禄辱而怜其臣子。今商鞅吴起大夫种之为人臣，是也，其君非也。故世称三子至公而不见德，岂目不欲视死乎？夫待死而后可以立忠成名，是微子不足仁，孔子不足圣，管仲不足大也。夫人之立功，岂不欺于成全也？身与名俱全者上也，民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，名在禄辱而身全者下也。于是应侯称善。蔡泽少得见，因曰：夫商君吴起大夫种，其为人臣，尽忠至公，则可怨矣。鸿腰是文王，周公辅成王也，岂不亦忠圣乎？以君臣论之，商鞅吴起大夫种，其可怨孰与鸿腰周公哉？应侯曰：商君吴起大夫种弗若也。蔡泽曰：然则君之主慈仁任忠，敦厚旧故，其贤智与有道之士为交妻，亦不备功臣，孰与秦孝公、楚悼王、越王乎？应侯曰：未知何如也。蔡泽曰：今主亲忠臣，不过秦孝公、楚悼王、越王，君之社稷，能为主安危修正，治乱强兵，披患折难，广地植谷，富国足家，强主尊社稷，显宗庙，天下莫敢欺犯其主，主之威盖震海内，功章万里之外，声名光辉传于千世，君孰与商君吴起大夫种？ 应侯曰：“不若。”蔡泽曰：“今主之亲忠臣，不忘旧故，不若孝公、悼王、勾践，而君之功绩、爱信、亲信，又不若商君、吴起、大夫种。然而君之禄位贵盛，私家之富过于三子，而身不退者，恐患之甚于三子，且为君危之。”语曰：“日中则移，月满则亏，物盛则衰，天地之常数也。进退盈缩，与时变化，圣人之常道也。故国有道则仕，国无道则隐。”圣人曰：“飞龙在天，利见大人，不义而富且贵，与我如浮云。今君之怨以仇而得以报，亦欲治矣，而无变计，且为君不取也。且夫翠湖西向，其处事非不远死也，而所以死者，或于尔也。苏秦智伯之志，非不足以避汝远死也，而所以死者，或于贪利不止也。是以圣人治理节欲，取于民有度，使之以时，用之有止，故治不易，行不骄，常与道具而不失，故天下成而不绝。昔者齐桓公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，至于葵丘之会，有交金之志，叛者九国。吴王夫差兵无敌于天下，勇强以轻诸侯，凌其尽，故遂以杀身亡国。夏玉太史敖赤乎害三军，然而身死于庸夫。此皆常至圣而不反道理，不居卑退除简约之患也。夫商君为秦孝公明法令，尽监本，尊爵必赏，有罪必罚，平权衡，正度量，调轻重，决裂阡陌，以敬生民之业而依其俗，劝民耕农立土，一事无二事，立田蓄积，习战阵之事，是以兵动而地广，兵修而国富，故秦无敌于天下，立威诸侯，成秦国之业。公以成矣，而遂以车裂。楚地方数千里，持戟百万，白起率数万之师以与楚战，一战举燕营而烧夷陵，再战南并蜀汉，而越韩魏而攻强赵，北坑马伏，诸徒四十余万之众尽之于长平之下，流血成川，废声若雷，遂入为邯郸，使秦有地业。楚赵天下之强国，而秦之仇敌也。自是之后，楚赵皆设伏不敢攻秦者，白起之势也。身所伏者七十余城，攻已成矣，而遂赐剑死于杜游。吴起为楚悼王立法，卑贱大臣之重威，罢无能，废无用，损不及之官，色私门之情，以楚国之俗，尽游客之民，经耕战之事，南收杨岳，北并陈蔡，破横散纵，使池税之事无所开其口，尽朋党以利百姓，定楚国之政，兵镇天下，威服诸侯。公以成矣，而足知解。大夫种为越王深谋远计，免会稽之危，以王为存，因汝为荣，垦草入邑， 辟地植谷，率四方之士专上下之力，夫勾践之贤，报夫差之仇，足秦竟无，令越成霸。公以张而信矣，勾践终复而杀之。此四子者，功成不去，或至于此。此所谓深而不能屈，往而不能反者也。范蠡知之，超然避世，常为陶朱公。君独不见服薄者乎？或欲大头，或欲分工，此皆君之所明之也。今君向秦，既不下席，谋不出狼庙，坐至诸侯，利益三川，以食宜阳，绝阳长之险，塞太行之道，又斩范中行之徒，六国不得合纵，战道千里，通于蜀汉，使天下皆畏秦，秦之欲得矣，君之功及矣，此亦秦之分功之时也。如是而不退，则商君、白公、吴起、大夫种是也。吾闻之，见于水者见面之容，见于人者知己与兄。书曰：成功之下不可久处，四子之祸，君何居焉？君何不以此时归相印，让贤者而受之，退而言居川贯，必有伯夷之廉，常为应侯，世世称孤。而有许由、严陵季子之让，乔松之寿，孰与以获终哉？及君何居焉？忍不能自离，宜不能自绝，必有四子之祸矣。亦曰：亢龙有悔，此言上而不能下，深而不能屈，往而不能自反者也。愿君熟记之。应侯曰：善。吾闻欲而不知足，失其所以欲；有而不知止，失其所以有。先生性教，居敬受命。于是乃言入座为上客。后数日入朝，言于秦昭王曰：客心有从山东来者，曰蔡泽，其人辨识，名于三王之事，五霸之业，世俗之辩，足以继秦国之政。臣之见人慎重，莫及臣不如也。臣敢以闻。秦昭王召见于羽，大悦之，拜为客卿。应侯因谢病请归相印，昭王强起应侯，应侯遂称病笃。范雎免相，昭王新悦蔡泽计划，遂拜为秦相，东收周氏。蔡泽向秦数月，人或恶之，惧诛，乃谢病归相印，号为刚成君，居秦十余年，是昭王、孝文王、庄襄王。卒是始皇帝，为秦始于燕，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至于秦。太史公曰：韩子称长袖善舞，多钱善鼓，信哉是言也。范雎蔡泽，是所谓一切辨识，然游说诸侯至白首无所欲者，非计划之拙，所谓税利少也。即二人羁旅入秦，计种取卿相，垂功于天下者，故强弱之势异也。然势亦有偶合，贤者多如此二子，不得尽意，岂可生道哉？然二子不困厄，乌能饥乎？